得吃得喝 啊， 这影呢就是比方比方，他不真吃不真喝。 嗯，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是我差不多。啊，水火刀枪全不怕， 人怕水火刀枪 啊， 这个人影 不怕 不怕。哎， 哦，日落西山不见他， 哎，赢你钱就赢在这句上了。 怎么？ 嗯，太阳一落了山了，这人影就看不见了，日落西山不见他。 哦，太阳一落山，人影就看不见了， 就没了。 月亮出来了。 啊，这电灯底下也不算， 这老头太矫情。 哦，不矫情，这叫自然现象，电灯不能算。 啊，甭管怎么说，算您赢了。 干嘛算我赢了？ 算您赢了， 来点。 赢 十块钱，我一会儿就买烟去，楼底小卖部。 赢。这就要钱？ 哎， 我问你，咱还说不说了？ 说呀， 还是的。我再说一个，你猜。您要是猜着了，给您20块钱。 猜不着呢， 谁也不该谁的。 哦，往回捞。 怎么样？ 可以，可以 啊。 要说还得说好。 当然了，我说这非常好啊。 嗯， 注意啊。 哎， 听着啊。 哎， 顾劲儿。 说呀。 完了。 完了， 完了。 他这要省事，我这四六八卷，他这一顾劲儿，完了。 简单呢。 哎， 简单不费脑子。 王哥问他 啊， 你这孤鸡打什么呀？ 吃物， 吃物， 吃物。 我说您哪位吃过孤鸡啊？ 您呐，甭问别人， 啊， 问您自己，猜得着猜不着？ 这我猜不着了， 猜不着， 猜不着了， 认输了， 认输了。 我可不该您钱了， 不该了。 那您 宣布一下， 孤鸡 什么呀？ 贴饼子， 贴饼子。 哎， 哎呀，好贵的贴饼子呀！我听听，这10块钱就没了。这我要吃到嘴里得多少钱呢？ 那就单算了，那就单算了。 那可不是。 你知道孤鸡为什么是贴饼子吗？ 不知道。 听我告诉你啊， 嗯， 你看呢，这是活一盆面，这是这砂锅烧开了水，锅是热的，面是凉的，抓一把面团吧团吧，往锅帮上一拽，孤鸡一个。 好，我这10块钱没了。 哎，怎么样？再说一个，你猜猜。 好， 孤鸡儿。 说呀。 完了， 这您瞧吧，我这俩钱全输在孤鸡儿上了。 我还告诉你，刚才那你猜不着，这你更猜不着。 那我更猜不着了， 认输了， 认输了。 听我告诉你，孤鸡儿 什么呀？ 又贴一个 啊。又贴一个， 又贴一个。 好家伙，这玩意儿你要活一盆面，孤鸡儿孤鸡儿没完，我得多少钱输啊？ 这怨谁啊？ 怨谁啊？ 怨谁啊？ 怨你， 怨你啊？ 怎么怨我呀？ 头一个孤鸡儿是贴饼子，第二个孤鸡儿还是贴饼子，您不敢猜，这不怨您吗？ 哦，我胆小了。 怎么样？ 你还敢说不敢说？ 你要敢猜，我就敢说。 哎，你要敢说，我就敢猜。 你听着， 好吗？ 啊， 这回10块钱不行了。 多少钱？ 咱们20了， 加一番 可以。 听着，孤鸡儿 贴一饼子， 粘一卷子。 好。这倒好，给我换白面的了啊！ 你让各位朋友想一想啊，您都花20块钱了，怎么也来点细粮啊？ 这人还有良心呢，啊， 怎么样？我这个 不怎么样，连刚才那孤鸡您都白孤鸡了，不能来回孤鸡， 全不算，全不算， 不行， 没关系，全不算不碍事。我再说一个，你猜怎么样啊？ 可以， 我说一回也不是四六八句的啊， 嗯， 咱不费那个事儿啊。 哎， 我说一个拢印扣字的谜语， 高级灯谜。 哎， 嗯 啊，说七个字， 哎， 一句话扣成一个字，你猜这是哪个字？ 好， 现在开始。 哎， 您注意听。 行。 小孩醒了要撒睡，七个字扣成一个字， 嗯， 你猜这是哪个字？ 好， 琢磨琢磨。 我研究研究， 动动脑子 啊，嗯！这小孩醒了要撒飞，这小孩都是跟妈妈睡啊，睡睡醒了，妈，我撒尿，来，我拔你。哎，这次是拔，没错。哎，不成，这我得问问他，这孩子今年多大了？这孩子今要1-2岁，这能拔？这孩子今年18了，这拔不动了，这。哎，先生 啊， 您这个小孩多大了？ 我们这孩子今年2周岁。 我猜中了， 什么字？ 是把， 不是把， 是把 啊，不是把，不是把， 矫情。 哎，什么叫矫情？那根本就不是把啊！ 你也甭说不是把，我也甭说是把， 怎么办？ 这回咱们俩表演一回， 怎么表演？ 咱们演娘俩， 娘俩， 我演这小孩，你演我妈。 行， 晚上咱们睡觉， 哎， 睡着睡着，